凌晨一点，香港电台交陈松光报告新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介入西岸港口工潮，他签署行政命令成立调查委员会，是政府下令码头工人返回岗位之前必须的步骤，预料调查工作需时一个星期。美国西岸码头劳资纠纷谈判破裂，工潮已经令美国每日经济损失$20亿，全国储存肉类的仓库已经放满不能够出口的产品。有学者估计，若果工潮持续不到两个星期，很多肉类生产商要停产甚至裁员。本港副货人委员会认为，工潮对香港经济已经带来难以估计的影响。十多间前往美国西岸航线的船公司因为并没有货柜返港，已经拒绝收货。另外，货柜码头积压大量货物，仓租又贵，货主正设法处理。美国华盛顿市郊又发生枪击案，一名13岁中学生中枪受伤，情况危殆。警方暂时未知同上星期的连环枪击案是否有关。受伤的少年刚到达学校门口就遇到枪击，开车送他返学的妈妈立即将他送去医院急救。华盛顿市郊上星期的连环枪击事件导致六个人丧生，警方已经在多个州追缉涉案的枪手。本港发现首个登革热异型个病毒个案，同过往发现的一型不同。患者是一名61岁男子，在深水埗居住。另外，本港再发现两宗登革热个案，令到感染个案总数增加到33宗。卫生署副署长梁柏贤表示，感染不同类型的病毒出现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机会是1%，但是他强调新类型的病毒未至于扩散，现时最重要是控制蚊虫和灭蚊。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双十节庆祝活动或者挂起某一类旗帜，只要不涉及策动战争或者武力，日后不会触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建议中的分裂国家条文。另外，他回应天主教香港区主教陈日君担心条例会影响一国两制的时候说，咨询期内欢迎各界表达意见。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由英美三位科学家共享，表扬他们发现人体细胞代谢失衡是来自基因的影响。这个发现有助研究对抗癌症、艾滋病和老年痴呆症等疾病。三位得奖人研究发现，人体每日有以万亿计的细胞诞生和死亡，互相平衡。一旦受基因影响，应该老死的细胞没死，或者不应该死的细胞大量死亡，就会出问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地区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较为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5%。 火灾危险警告是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个系 FM 94.8至96.9 Radio 2，今晚是播放緊《夜媽媽與夜爸爸》的黑色星期一，各位。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政府现在就有关立法建议咨询公众意见，咨询文件可以向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在保安局的网页下载，网址是 www.info.gov.hk/sb。 请你在今年12月24日之前向保安局提出意见。 陈太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在大厦攞咗食水嘅 Q 乜证书啊？ 咦，乜食水都有 Q 乜嘅咩？ 梗系有啦，呢个系水务署嘅食水系统优质维修认可计划，参加嘅大厦咧至少三个月洗一次水箱，同埋定期检查喉管，仲有攞啲水板去化验，合格就有一张 Q 乜证书噶啦。 嗯，咁快啲揾管理处打2824500问下水务署啦。 毛泽东、郭成立、 彭德怀、 邝美媛、 刘少奇、 三反五反、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林彪、 改革开放、 邓小平、 一国两制， 历史巨轮不断向前。回望过去50年，中国走过一条点样的路呢？ 全新历史节目《神舟50年》，今个星期五晚9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 现在的心情，也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梦，每一分钟，每一次失落，最想的人，我最恨的人，但你却不是我的女人，但你却不是我的女人。 嗰啲叫做一个人， 佢系任贤齐。好，继续翻我哋嘅黑色星期一，同你讲讲先啦。红色火灾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系极高嘅。 嗯，系啦，天气亦都开始咧干燥啦，咁样啊。阿云海一路讲嘢， 我啲开始吓啲 气管要饮啲川爬露咩？ 系要饮噶啦，要饮夏枯草嗰啲。 今日又唔 gel 头啊，入嚟吓 一吓。唔系佢好邪恶嘅个人，一入秋就唔 gel 头。 系我秋天啊嘛， 入冬就唔着红色。 惊讶啦，我见到吓。屌你咁嘅样咩？哇！你咪假发嚟噶？ 唔系，咁你夏天系 gel 头季节啊嘛。 夏天 gel 头， 秋佢有啲命理嘅。 你 知 你点解？ 啲命理，夏天 gel 头咧就吸多啲灵魂，即系秋天干爽咧就吸多啲灵魂咁样，就系佢啦。 其实系咪都吸灵魂啊？ 我谂你屋企都随时有鬼仔噶啦都。 咁噶？你唔好再令人误导先得噶。 随时系邪恶。 嗰日已经有人 email 俾我，问我嗰日系咪空宅啦？唔好咁。 都系唔好去你屋企探访啊！都 系好啦，食惊啦， 系 唔系头先讲系啦，咁马雅文明， 咁因为头先讲咧，即系开始呢二十年咧，啲人开始识得解读嗰啲叫马雅文字啦。咁阅读咧，其实啲人就越惊，因为点解咧？发现原来佢哋嗰个民族咧，唔系一般所谓而家印第安人嘅民族，即系印第安人系非常非常之，我唔敢佢系朗讲落后啦，不过印第安人系比较。即係原始式的去生活咗，即係幾千年係冇任何嘅大文明嘅，所以甚至連文字都冇噶嘛，印第安人。 哦，其實真係幾 係啊，好渣噶咋，印第安人係 都好惰啊，冇文字， 冇文字 嘅，即係冇偈傾。 佢識講個語言咯，但係文字冇 算噶啦。 咁佢哋係比較弱啲嘅，即係喺文明方面。 我哋中國真係堅， 中國勁啦，我哋 真係堅呢下，真係我哋傾贏曬。 贏曬。 琴日我睇一個真係小題目話，好似一條隻講咗文。唔記得啫，咁啊講喺個木乃伊，我聽晚都會講噶啦。咁啊，即係講嗰啲，因為英國有個 show 啊，咁有個聽眾寄啲嘢俾我咧，係講啲成個人係解剖咗噶嘛，咁喺度俾睇。咁佢話嗰個電視咧就講，哦，我哋發現到啲咩咩嘅嗰啲布包住啲mummies木乃伊嚇，但係 wait until 你睇中國嘅 mummy。佢都要咁樣講，要咁樣交代。嗱，先睇睇廣告先，跟住翻嚟就睇中國，就係講嗰件金柳玉衣，幾堅啊！中國，所以話中國好堅。 其實我諗仲多，我諗如果第時你講中國嗰啲咧，我諗未來啊，我預言啊，未來呢兩年咧，我相信我哋嘅考古係會 shock 成個世界嘅你信唔信我講？ 因為中國加入咗 WTO， 唔係同埋佢哋砌緊翻，佢發掘到一件咩皇帝最勁有史以嚟最勁嗰件金柳玉衣咧，係用金線穿住唔知幾多千塊嗰啲白翡翠喎，仲要係最勁嗰只喎，照光嘅透光嘅喎，跟住佢哋用金線穿住曬成件金柳衣噶嘛，又有手套有剩啊嘛，有個喪佬。走去拆曬，係咪你係咪想死先？係咪想死先？你話拆咗佢喎，跟住而家咧，佢話跟住而家咧， 點亂翻佢啊？ 而家就係咯，佢話嗱，而家西方咧人咧係完全唔知道有呢件嘢嘅存在㗎。我哋而家咧唔知要等幾多年咧，先至可以問呢班科學家或者呢班嘅考古學家咧，係逐粒穿翻 佢， 整翻呢件嘢幾 stupid。 我呢啲民眾， 不過聽晚我唔係講嘅，聽晚我係講嗰啲人體嗰啲嘢少少啦。 不過唔緊要， 大家講講先。 我哋中國將會有更多嘅 啲咩咧？嗰啲咩 考古？ 你一定你眼睛古古畫畫嚇。 我當然知道少少嘢啦。咁啊，因為咧，其實嚟緊，因為已經有一個喺東北邊有一個講緊係 春秋战国时代个郑氏家族王朝咧， 已经揾到个西啦。 个位置咧，其实而家已经开紧啦。讲少少俾大家听，就系、是、未来呢一两年咧，你会俾大家知道一样嘢，就系佢嗰个遗迹下边嘅所有嘅遗物啦。馬車俑啦，兵馬俑啦，係比秦始皇嗰個大二十倍。 哇！秦始皇嗰個已經好勁噶啦喎， 大二十倍。 我講二十倍係我已經有少少保留噶啦，因為喺大陸嗰邊佢哋講係1%都唔夠，即係如果同秦始皇嗰個比，秦始皇係佢哋嘅1%。 哇 ！OK， 呢樣嘢唔講啦，我到時遲啲有機會再講。 哇！太呢、這個世界實在太多嘢我哋仲未知啦。係 啦，我聽我講， 拭目以待大家。 我哋講完呢個又拆咗啲線 嘅。世界係好美好嘅，好多新發現嘅，所以大家保留我哋嘅生命嚇，熱愛生命，更加知多啲啊！ 咁而家 Never give up。OK， 咁我哋咧首先咧而家係1:16啦，咁你繼續翻馬雅。係 冇錯冇錯。咁因為咧嗰陣時啲人開始解讀啦，咁首先有兩嘢解讀，第一就文字啦，第二就係數字。 嗯， 啲人一路睇嗰啲數字咧，咁已經係非常之震驚，因為原來係咩事咧？原來喺馬雅文明咧，講緊係我哋公元3000多年嘅時候咧，當然我哋嗰陣時數字，即係我哋中國嘅數字嘅發展唔係咁強嘅啫。咁希臘係比我哋強好多咁嘅數字發展，但係咧。到我哋係去到近代咧，先至發明一個叫做零呢個概念噶嘛，係、阿拉伯人諗嘅、即係公元7世紀。 冇啊， 即係零，冇錯，零。原來瑪雅人喺公元前3000年咧已經有個零嘅概念，同埋佢哋識得運用零呢個字。但係咧， 即係佢可能隨時01010101010101，係 冇錯冇錯冇錯 01010101， 冇錯，完全正確， 已經可以電腦 了。冇錯冇錯，而咧。佢哋知唔知個零字係點寫嘅咧？個零字我畫出嚟咧， 係個運字。 唔係，我諗你哋會覺得係有趣嘅，就係咧係一格扁形，好似 UFO 咁嘅形嘅一嚿嘢嚟嘅。 係 係一個咁樣嘅形，佢哋係零字嗰、那個。 有牙嘅喎。 係啦，咁而一點咧，佢一點咧係代表一。一畫咧係代表五，即係一個畫、一畫代表 橫畫。 係啦，而佢呢個系統咧，即係佢係分幾格幾格咁排嘅，而佢哋咧所有嘅瑪雅民族係20進制嘅。 哦，20進制 嘅，即系20先至進一個。咁佢哋如果佢分幾排咁計嘅時候咧，佢哋下邊嗰排係上面嗰排嘅次方嚟嘅。佢哋話咧，只係用九格嘅數字咧，即九格嘅符號啊，可以講到2500萬億嘅數目嘅排列。佢用九格啫喎。 九格 喎，係因為佢用呢個系統咧，原來係好方便去計算任何嘅計算系統，而呢個系統係講緊公元前3000年佢哋已經用緊啦。 即係如果呢個民族仲依然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你話呢個世界係可以？ 哇！即其實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其實可能佢哋冇死到嘅，我覺得啊。 哇！即九格咁，即係佢哋其實嗰陣時佢哋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嗱電腦都係01010101， 冇錯冇錯，零同一嘅。你頭先講得啱嘅，因為佢哋而家揾到好多個牆嗰度啲符號咧，佢哋好多個排列都係用01嚟去計算嘢嘅。即系同我哋而家嘅电脑系好似噶， 系啊，咁所以佢哋嗰阵时系可以计算到每一样天文现象。 冇错，你讲得好啱。而嗰阵时咧，我话俾你听，佢哋而家揾出嚟嘅可怕嘅地方系咩咧？喺佢哋公元前3000年到佢灭之前咧，佢哋所有计算系准确嘅程度就系佢哋可以。你谂下嗱，我当佢哋系喺地球上面生活嘅一个民族，普通民族啊，冇望远镜啦。记住，成个中美洲、南美洲咧系冇任何铁器噶吓。冇任何鐵器，冇起重機，冇鏟泥，冇甚至佢哋而家連劍同埋刀都未揾過㗎，咁誇張。一個咁嘅文明，佢哋 石器 等於石器，冇錯。佢哋可以一早已經喺佢哋記載度咧，知道天王星同埋海王星嘅位置喺邊度。講緊係天王星同埋海王星嘅位置喺邊度，我哋都係呢近百年先知嘅咋。佢呢度即係歷史講就話冇講到冥王星，我哋知唔知啦？ 點知 係啦？即係佢哋仲要計到點咧？計到就係原來地球一年嘅即係圍住太陽轉嗰一年嗰個日子咧，運轉咧，佢哋係準確地寫刻咗喺石碑就係365.2420，同現代計算係差0.002啫，係咁樣計法啫。咁係準到咁樣之後咧，仲要誇張到咧，佢哋原來係好大量嘅天文記錄咧，係記錄邊個地方咧？係金星。 離開地球好近嗰個金星。原來佢係大量嘅文獻、大量嘅計數咧。 佢當時點 點計咧？係咯，點知 冇人知道點計，同埋 冇可能見到嘅喎，即係係 咯。係咯，即係你除非唔係見到 九星連珠嗰啲都要，你就算個九星連珠，你都要睇望遠鏡。 係啦，冇錯，或者 你都要計到九星連珠係邊一下，你先要留意。係 冇錯，但係個問題佢哋連所有。咁多千年嚟咧，佢哋計算一個點樣連珠法啊，點樣飛到去邊度啊？甚至有一條 formula 喺其中一個嘅金字塔入邊揾到嘅，即係而家仲喺度嘅，就係、是、影即係、就是、三 馬雅金字塔。 馬雅金字塔冇錯，馬雅金字塔咪揾到就係、是、三排字嘅啫，好簡單。佢就係地球，佢就係講地球自轉幾多幾多，成幾多年之後，三萬七千幾多百年之後，咁樣一句説話喎。第二句説話金星。自轉，佢計到金星嗰個自轉係圍住太陽係584年，佢係計到嘅。 恐怖啊！ 寫住金星自轉自轉圍住太陽係584日，點點點乘幾多，等於37000多年。OK， 咁樣第二步係話，第三太陽點點點點點37000多年。之後咧，最後尾嗰個嗰句就係話，呢三個星體每37390年咧會連成一線，咁你就會覺得。三萬七千幾年，佢點知咧？你明唔明啊？我哋 點證實啊？ 佢哋同埋個問題係，喂，佢哋點可能有三萬幾年去等呢件事發生？冇可能噶嘛！即係而家一定係佢哋計出嚟。 三萬幾年啊， 係講緊。 你三千年唔好講三千年，三百年都等唔到啦。 冇錯啦，佢係講緊三萬幾年，而佢係全部啲記錄係記錄曬。而我咪講緊一個佢哋講記錄嗰個日食同月食咧，原來佢哋係點咧？佢哋有一個當然而家講緊嗰個計，因為佢哋有兩個嘅月曆嘅，即係佢哋有兩套月曆系統嘅，一套就係、是一年有18個月嘅月曆系統，一個系統咧一年有13個月嘅月曆系統，20日一個月嘅等於係啦，咁樣計法嘅，咁但係用緊嘅而家用緊18個月嘅啦，喺即係佢哋當時嚟講咁樣，咁佢哋計咧就係點咧？原來咧佢哋相信一個周期性嘅，周期性就係點咧？佢哋所有嘅佢哋話咧佢哋喺嗱，你記住佢係咁講喎，喺佢哋喺地球上嘅開始啊，係公元前3113年， 嗯， 即係當然係計翻而家我哋嘅數啦嚇，3113年，佢哋話嗰陣時就係佢哋嘅開始喺地球，由嗰日開始，所有嗰日開始喎，公元前3113年， 即係佢哋開始之嗰日已經有人計咗， 計唔係嗰日開始嘅月食同日食同埋所有天文現象咧。是已經寫曬喺嗰啲金字塔個， 即係佢之前已經有人準備曬呢啲嘢喎。 係啦， 開國嗰日。 冇錯冇錯，係啦。而寫到幾時咧？就係、是、寫到2012年12月22號。 怎么拒绝我？ 后又多辽阔。Easy come, easy go, 没有什么谁就不能过。永远有多久没有人回答我 ？Easy come, easy go, 别挡在别人心扉的门口。如果还有。是因为天气的错，别想太多。 1:28你听咗嘅系张志成嘅作品 Easy Come Easy Go。 系啊，收到个 fax 啊，黄太讲咧，佢讲紧系佢讲紧一个我就快想讲嘅嘢，所以一阵先讲一个石棺嘅问题，一阵讲啊。咁讲翻嗰个即系佢哋记录嗰个天文现象咧， 咁啊好紧张， 2012 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头先即系阿即系咪后同阿彭程都原来佢都吓。做咗功夫喎、 哦，睇咗少少。 咁因為喺瑪雅嘅記錄裏面同埋佢哋相信咧嘅地球，即係淨係講地球啦、嗯。因為我時都覺得佢哋可能唔係嚟自地球啦。地球一個我哋而家呢個文明咧，其實係第五個文明嚟嘅、 嗯。 之前嗰四個已經毀滅咗噶啦，即係毀滅咗可能係自己毀滅自己嘅原因啦，或者係外來個毀滅啦咁等等啦。佢哋每一個週期嘅，即係每一個可以話太陽週期啦咁樣，每一個週期完結嘅時候咧，咁就會毀滅一個文明，再重新一個嘅。咁而佢哋 重新一個可能係更加好或者係更加差， 唔同嘅，即係總之係完全唔同嘅文明嚟嘅、嗯。即係所以而家啲人經常講啊嘛，我哋而家呢個文明係屬於金屬文明啊嘛， 嗯、 即係乜嘢都係鐵啊、鋼啊、銅啊、大廈啊、建築。而我哋上一個文明可能石頭文明，即係佢都係先進嘅，但係全部用石頭嘅。所以而家我哋見到上一代嘅文明係全部石，但可能佢哋都係先進，不過係用石咧、嗯。我哋而家用鐵。 咁下一個文明有冇人講過會 係 咩咧？ 冇，但係咧我哋驚緊就係點解咧？因為瑪雅民族就講緊公元前3113年就係佢個第我哋而家第五個週期嘅起步，而終結咧就係5125年，即係話咧係2012年嘅12月22號咧。系， 即系冇得过嗰个圣诞节啦。 系，诶，冇错啦，系结束。 嗰日做冬噶，通常都系。 嗰日可能正正就系做冬、哦。咁你佢即系话咧，日出日食同埋所有天文现象记录到去2012年嘅12月22號咧，就冇啦。即系23號开始，原则上即系佢哋嘅意思喺地球上望上天空咧，你系见唔到任何嘅天象啦。 即系冇太阳。 可能系冇太阳，可能系 冇太阳死硬啦。 可能系冇太阳，或者可能系成个大气层系俾一嚿黑色嘅嘢遮住。或者是你已經沒有人類是可以望到天象，即是說可能是。 不是很遠的而已， 不遠。 沒有人類，那邊我才望到、 啊、不是，即是我意思是可能是有人已經下來殺了水，那你不需要望天象，那是一個文明的結束，即是可能等。 可能不是有人下來的，除了整個細菌戰，可能。啱 啊啱 啊可能突然間連鎖核電廠爆炸， 但是他的預言有多準成先。 冇人知道，因為而家講緊瑪雅文明。 佢而家準成嘅地方係每一個天文現象都準確記錄咗啊嘛，到而家嘅天文現象。 咁但係而家佢咁講啊，如果瑪雅民族咁講，2012年10月22日，既然係咁緊張啦，咁即係除咗係我哋關心之外咧，即係出邊嘅科學家或者啲考古學家，佢哋對呢件事又點睇咧？ 嗱，我想講一個事實俾你聽嘅。 事實。 太空總署咧已經安排咗2012年12月22日之前咧，係要登陸火星嘅。呢個係佢哋已經 on schedule 個 plan 嚟嘅，而嗰個登陸火星係講緊移民啊。 佢哋登陸火星唔關我事。 唔係，嗰批係有移民嘅飛船嚟嘅、 啊啊啊，但係嚇、啊，但係你移唔到全部，我哋都唔會走到。 係啊係啊係 啊, 啊，我諗佢意思係咧。走一部分嘅啫， 走唔到一部分，最多咪走嗰十零廿個人。最多比盡你走一千人啦。 係、 啊，起碼 身家 唔知有幾多千萬先上到太空。 你知唔知你要 travel 幾遠啊？去火星？ 冇錯。 你知唔知坐幾耐機啊？ 冇錯。 你以為有 international deadline 嚇、啊？你可能坐十年啊。 係啊，即係絕大部分人 可能你喺太空站十年先至去到火星咁樣嗰啲咯。但可能嗰時啲科技唔係嘅，可能兩廿四小時 咯。 係咯、 啊。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係嘅話，絕大部分人應該都係走唔到。即如果有事的话，即系当然 有有。2012年是几耐？十年咋？我嗰阵时几多岁啊？ 十年 啦，我仲好后生咋？ 我哋大家都好后生。 嗰啲人睇相话你仲要长命百岁添，我谂都好难啊！ 好难，惨 啊！唔系咁，所以有十年嘅时间咧，就大家已经知道有冇事咯。 所以有啲咩食好食啦？ 唔系，同埋有啲人讲紧一个毁灭嘅机会咧，可能系嚟自咩咧？可能就系嚟自太阳。点解咧？因为 太阳就嚟玩完， 而系因为咧，玛雅民族系用太阳周期嚟形容呢个五千几年噶嘛。而其实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年代咧，我哋讲紧呢二三十年咧，系太阳黑子嘅最活跃高峰期嚟嘅。咁、而我哋每一太阳黑子每一年高峰期里边，仲有每十一年就再高峰多一次嘅。我哋上年咧就系、是。一個高峰期嚟嘅，即係上年， 所以厄爾雷諾現象嗰啲其他， 佢 都係影響嗰啲。 佢直情嗰個黑子風暴咧，個磁場係一射過嚟嘅時候，八分鐘。上年其實試過兩次咧，中國大陸嘅衛星係直情俾磁場係癱瘓咗嘅。只有一次個風暴，咁而上年係其中一個高峰期啦。而我哋下一個高峰期， 佢八分鐘就嚟到地球， 係啊，即係個太陽 快、 個輻射係啊， 但係佢係幾多光年遠 嘅 喎？ 但係佢哋嗰個太陽黑子輻射係好快嘅。好快， 八分鐘嚟到地球。 如果射，即如果你掠過嗰個人造衛星咧，那個人造衛星可以即時癱瘓嘅，即係可以完全幫我哋嘅科技去癱瘓。而下一個最大嘅高峰期係幾時呢？就係2012年。 係咪咁準 啊？嗱，呢個係 NASA， 呢個係 NASA 自己都已經講咗噶啦，即已經講咗話上年係第一個高峰。2012年咧就係另一個最大。 如果佢哋睇翻瑪雅嗰啲，如佢 I'm sure 佢哋 一定 知道呢件咩事啦， 一定知道咩事。 咁佢咪覺得哇好吻合咯啲嘢。 係，同埋你諗下呢個係講緊一個完全係只係石器等於石器， 同埋 係 幾千年前喎。 幾千年前，佢哋講緊我哋而家仲研究緊嘅嘢。咁呢班咩人？ 咁即係我哋其實蠢咗咯。 係㗎， 蠢咗好多添， 蠢咗好多㗎。 我哋仲要有電腦喎。 我哋係好蠢好蠢， 跟住仲要咩都唔知。 啱。咁而我哋即係講緊而家咪即係點解啲人會覺得瑪雅民族其實係咪根本唔係話喺地球消失呢？可能有人講緊兩個版本啦，一個版本就係、是、即係我唔講而家考古學家嗰集版本啦，又話咩大 佢哋話乜嘢？ 不過其實係可能係我哋唔知嘅，太空總署可能知嘅。所以第時第六個文明咧，佢哋要掘翻出嚟嗰陣時候，如果佢哋唔會掘民居噶嘛？ 啱， 民居嗰啲掘出嚟冇用啦，你個腦都 冇錯， 唔會裝過嘢。 研究下你當時做咩收集啲嘢嘅？ 即係佢哋可能會研究呢啲，即係有啲考古學家會咯，但係嗰班真係想研究你嘅科技，佢哋唔會掘，佢哋會掘太空總署為止。 啱， 睇下太空總署裏邊究竟有啲咩資料，係咪真係有外星 Area 51嗰啲，一定會掘嗰啲，白宮一定會掘。 故宮都會 掘，故宮都會掘，係掘呢啲地方。 唔係或者如果你係 NASA， 啱啱嗰陣時世界毀滅， 咁我就一定係舉住個 V 字，或者整住隻中指。 之後咧，咪可能嗰啲之後第六個文明去研究你嗰陣時候就，咦呢、這個人斷咗隻腳喎曾經， 唔係咩曾經有條唔知咩擺喺裏邊，我一定會揸住中指。 之後就研究你咯。 跟住插啲嘢隻眼撩啲嘢出嚟睇下咩事咁係嘛？呢個咪雲海咯，成日喺地球唱你嗰啲咧，你一兜巴打佢條線。 我會化灰嘅，我千祈唔好俾人認到。唔係咁之後，講緊就係、是、因為嗱，我點解我唔相信一啲而家考古學家講嗰啲成個瑪雅文帝國消失咧？佢哋用咩咧？大屠殺啦，講緊內戰啦，講緊瘟疫啦，講緊病毒啦。但呢一切，如果真係發生嘅話，你會有墳墓區嘅。 即係你好似喺每個你埃及你都有墳墓區，中國都有墳墓區，係咪先？你有古墓區噶嘛？但係喺瑪雅裏邊係你冇古墓區。 佢會唔會係發明咗有啲嘢係可以將條屍體腐蝕咯？ 佢會唔會全部燒曬咧？ 有可能。有可能，但系你嗰个 只有火先至可以变到佢全部， 冇错冇错。咁可能 尘归尘啊嘛。 系，但系呢一个唔系玛雅嘅文化咯， 唔系玛雅文化，即系佢哋嘅处理尸体， 处理唔系咁嘅， 佢哋会火葬， 佢哋唔会火葬嘅。佢哋仲有一样嘢系好有趣嘅，就系好多人都觉得玛雅可能系一个比较和平嘅民族啦。其实呢二十年已经肯定咗一样嘢，就系佢哋并唔算系和平嘅民族嚟嘅， 系咩？ 系冇错，因为咧佢哋咧佢哋。佢哋對生命係有另一個諗法嘅，即係佢哋深信咧軀體咧係短暫嘅，佢哋相信靈魂嘅，而佢哋咧每一段時間咧就會有個人，即係有個瑪雅民族就自己獻身咧係去奉俾佢哋相信嘅神嘅， 即係死 或祭天啊嚇，咁即係佢哋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即係死亡，而佢哋即係死嘅時候咧，可能佢係唔會用火燒或者其他嘢咯，可能即係我覺得係類似西藏天葬嗰種形式，類似嗰種多啲，係啦係啦。咁變咗冇人揾到嗰啲屍體喺邊度，但係亦都揾到嘅喺呢幾年，揾到三十具係喺中美洲有一個喺金字塔附近有一個地底咧，揾到三十具屍體， 係證實咗係瑪雅 瑪雅民族嗰邊嘅屍體嚟嘅。但係佢發生乜事咧？係咪要播歌？ 做咩？ 我睇下夾翻你啊嘛。 你想嗱解放我先，一首歌之後就會播啦。冇错，一首歌之后就会解剖噶啦。究竟系咩话？究竟咩？ 三十具尸体有啲咩神秘？ 有啲咩神秘咧？云海话：系咯，你自己都讲得咁，我讲啫。 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叫你爸爸， 爸爸爱你， 唔好觉得肉麻。 心里话，一家人有商量，变成一个家。需要你付出多少牵挂，不管世事有几多变化，亲情绝无分差，变成一个家实在不容易，总是会有牵挂。记得要讲出心里话，一家人有商量，分享下。 今天我做完成一个家，我哋逢星期一晚呢个家咧就有云海啦，有彭静啦，同埋有我，我系 Jason。咁啊，呢个家咧好多人啊，咁你自己迟啲再听下先啦，因为而家好紧张啦，好唔专业。 哎呀，点啊？嗰三十几句诗 系啦，三十几句诗系究竟， 咁揾咗三十句诗题啦，咁咧就系、是、即系都算可以话证实到其中一啲系所谓嘅 孟雅 嘅一啲嘅， 用咩证实佢哋？ DNA 啦，同埋一啲嘅碳十四啦，即係佢哋可以 check 到年代啦 ，check 到嗰個位置咧，咁應該 即係當日嗰個埃及嗰個博士 係啦，佢話佢唔信嗰樣嘢， 嗰啲就即係佢係 stupid。 係，佢話佢唔信 DNA， 但我就想同佢講一聲，而家開羅咧破啲謀殺案都係用 DNA 破案嘅，我唔知佢信啲乜啦，我就唔想再講佢啦。 唉， 我真係提起佢我都好嬲。 興嘅，咁點啊？嗰三十幾句詩， 咁咧就證實咗都係當時即係揾咗好少詩體嘅啫，咁佢三十句係即係應該係猛。 哇，已經 係 好好 嘅啦，咁有十句咧係男人，即係唔係屍體嘅係骨骸啦，應該咁講啦。十句係 就唔係話咩木乃伊嗰啲， 唔係 齋骨， 咁就係冇風光大狀嘅，係俾人堆咗一堆咁樣嘅。OK， 咁啊十句男，十句女，係啦，十個咧細路哥，十個男，十個女，十個細路哥。OK。咁咧 十 係啦，冇錯三十。咁但係咧個問題，開頭大家都仲諗緊，即係開頭研究嗰陣時仲諗緊，喂會唔會係即係因為瑪雅都有祭天嘅儀式，係咪呢班係俾人祭天嘅人咧？咁樣咁研究出嚟發覺一啲問題啦。第一就係、是、因為佢哋祭天係自願形式嘅，即係自願嘅，即係佢哋係奉獻自己去祭天，就唔會有啲打鬥傷痕或者啲傷疤嘅。 啲屍骸嗰度揾到啲打鬥。 係啦。咁咧係研究嗰班係邊班咧？如果我冇記錯，佢哋應該係喺德薩斯州歐斯丁大學嗰班，即都係美國人嘅考古隊嚇。嗰啲屍體而家係咪喺嗰度啊？嚇，唔係喺南美。 運走咗， 運走咗喺美國。 我哋要拎翻去研究啊！ 係啦，冇錯，係啦，研究一研究有幾十年嘅啦。冇鬧我啊！佢哋咁咧就嗰、那個屍體，即係佢拼翻啲骨拼翻嘅時候咧，佢見到一個幾奇怪嘅現象嘅，就係、是、肯定。當時呢班人咧係被謀殺嘅，唔係所謂嘅祭天，亦都唔係所謂嘅風光大狀嘅嘢嚟嘅。而呢班瑪雅人係點樣被謀殺呢？佢就係講咗幾個例子啫。其中一個男士個頸骨係咁樣俾人劏開，即係插，即係片落去。但係片嗰、那個嗰、那個佢計翻嗰個摩擦嗰個位咧，佢唔係上面片落嚟，即係好似唔係斬頭嗰只， 喺喉嚨， 係下邊片翻上去嘅。是用一個好鋒利， 即係好似彎刀咁樣。 唔係，佢就係好鋒利嘅鐵器，係咁樣。 但又冇鐵器。 嗱，呢個就係個 point 啦，即係呢個係奇怪的現象。再講埋第二個啦，第二個佢形容出嚟嘅就係一個細路哥。個細路哥咧，佢就發現一個眼隔離嗰個骨頭咧，頭骨嗰邊。 太陽穴。 係太陽穴嗰邊嘅頭骨咧，係已經係鉗爆咗先嘅。咁佢成個分析咗就係話咧，原則上呢個細路哥俾人殺嘅時候咧，佢唔係就咁殺咗佢嘅，而係俾一個金屬嘅鉗咧，係首先扯開咗成塊面，之後再殺嘅。咁呢個就係而家啲人研究嘅一個好迷嘅地方，就係話當時係冇任何鐵器。 一係就啲屍體唔係喺瑪雅嗰時期。 唔係證實都係瑪雅時期咯，真係嗰個時期。但係嗰個時期係揾唔到任何鐵器，亦都冇話所謂嘅鉗係可以鉗出你塊面之後再殺。 咁啲女人呢？ 女人冇公布到佢哋點死咯，即係只係研究咗呢兩個 case 公布咗，可能嗰邊嗰啲唔講得話，我唔知點解咧呢啲。咁而家啲人估，即係當然你聽完咁嘅講法，你就會覺得，喂，咁係咪一啲所謂嘅外來文明？即係我講係外星人啦，或者係外來嘅一啲先進嘅文明啦，嚟到其實係殺咗呢批人嘅。用一啲金屬嘅鐵器殺咗佢啦，仲要係一個鉗可以鉗爆咗嗰個細路哥個頭，扯爛咗塊面先殺佢。即係呢個係完全係你現代科技嗰啲鉗都未必做到。 哇！咁佢哋都幾震驚喎、啊，呢、這個 Austin 嗰班。 係啊係啊，佢話、啊、根本你研究開到而家都唔知發生乜事。咁你 OK？ 如果你話當時係有鐵器打鬥嘅，咁你都話可能係一個大屠殺啫。但係你根本當時係冇任何鐵器嘅嘢嘅。 全部是石的文明嚟嘅。咁 即西班牙嘅民族嗰陣時都唔會有天氣， 唔係嗰時咧仲未到， 但係佢哋會冥冥中俾你掘到嗰個位置，又揾到嗰扎，係 冇錯冇錯冇錯。咁之後咧，咁頭先阿黃太講嗰樣嘢咧，就要講翻啦，就係咧嗰陣時喺呢、這個中美洲嘅其中一個叫做佢亦做帕奇嘅一個地方嘅金字塔啦，即係中美洲 exactly 中美洲嗰度啦。咁有一個石棺咧，就係喺大概50年前一個墨西哥嘅考古學家揾到嘅。嗰個石棺就係點咧？即係因為太多金字塔啦喺中美洲，咁其中就係去到個森林裏面啊，有一座金字塔，咁當係普通嘢咧入去睇啦，爬咗個隧，即係有個隧道啊。佢話：咦，呢、這個金字塔得意喎，有個隧道喎。咁考古家就行到最盡，咦，有一個好大嘅石棺材，係好大嘅石棺材。那個石棺材個蓋上邊咧就印住咗一張係。即係一模一樣噶，係就係印住咗一個咧，係雕刻出嚟嘅，即係浮雕出嚟一個嘅畫像。嗰、那個畫像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印一個瑪雅人族咧，坐住喺一個駕駛艙嘅咁嘅嘢，下邊咧就噴緊火嘅，手上面攞住個 remote control， 咁上邊咧就尖嘅，四周咧 黐線嘅呢個係。 咁呢講緊呢一個係講緊三千公元三千幾年前嘅一個。 呢、這個又嘆緊個鼻好大喎、啊。几似啊？ 似咩啊？ 似阿双 V 人啊！真系佢真系坐住个咩 火 箭啊！ 坐真系坐住火箭，真系有火噶喎、 啊！系啦、啊，系一个系一个系一个 花嘢喎，写住 火箭嘅喷射器咁嘅机器，好似嘅升空咁样吓，向 上 嘅。 四百至六百 AD 喎。系嘛？呢、這個 original 啊，呢個估佢係四百至六百 AD 咯，因為你始終驗唔到個石。 但都點解會係話係火箭呢？哇！佢哋仲有埋 symbol of planet for the planet of Venus 喎， 因為佢哋係信金星嘅嘢咁，即係佢哋係，所以啲人有懷疑嘅，就係話瑪雅民族係咪嚟自金星嘅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咁呢一個石棺揾到嘅時候咧，就其實幾驚嘅，因為你成個浮，因為唔係講一個畫，而係成個棺木喺上面浮雕，係畫咗呢個咁嘅。 佢仲話有個神喺天嗰度，即係街住個 spacecraft 嘅喎。 嚇、即係係啦，佢哋演繹啦，因為呢幅相係講緊一個UFO 專家佢演繹呢個嘅石棺嘅。 佢仲話有啲圖案咧係代表 ET 嘅 ，ET 嘅即係。 嗱，咁即係如果當時嗰啲人係睇唔到。呢啲咁樣嘅嘢係唔會浮雕咗落去嗰、那個即係棺材度啦，唔會係佢想像，應該係咁樣嘅、有下面有火嘅，咁啲人就坐住喺度揸住 remote 佢。係 啦，冇可能。同埋仲有一樣嘢，個考古學家之後咧就開咗個石棺啦，一睇個石棺係空嘅。 我以為佢著住太空衣， 我啱啱就係想話係空嘅，一個撇咗啦嘛。 其實即係有啲人甚至因為你知瑪雅民族係用文字同埋圖案去表達嗰個歷史噶嘛、其實啲人就話，如果呢個係一個空嘅棺木。其实系咪即系话，其实里边原本嗰个人咧， 喺度 坐咗呢架嘢走， 系咯系咯，一系就俾人偷咗，但系佢点样证明嗰个棺系冇俾人叫过或者偷咗嗰个尸体 咧？因为封嘅，即系佢系发现咗呢个金字塔，佢当一个普通嘅金字塔，之后就开始凿开道门啦，揭卡嘢入去，咁见到咦有隧道入去，咦有个棺木，即系 叫开， 系啦叫，唔系佢开头冇叫开，喺呢个棺木上面， 佢影晒相先， 唔系佢开头系嗰个棺木上面有啲青苔啊啲尘嘅，佢将佢清理晒。见到个咁嘅嘢，之后开棺睇完系空，之后就开始公布俾全世界听。喂，我而家揾到个咁嘅嘢，但系讲紧只系其中一个嘅金字塔里边有个隧道嘅石棺，而而家咧，最新嘅吓，我讲紧，最新嘅谂法咧就系、是、因为咧玛雅民族嘅金字塔由墨西哥城，即系墨西哥嗰度啦，一路扫落去中美洲咧就完结噶啦，即系喺历史嘅估计上，嗰六百幾座金字塔咧，就散落咗喺墨西哥啦、危地馬拉啦、呢、這個洪都拉斯啦、等等嗰幾個國家啦。但系咧喺今年嘅三月咧，嗱我仲未睇到相，但系已經有 proof 咗啦。已經有一座金字塔係同樣係瑪雅文嘅金字塔咧，係喺南美洲，即係講緊係已經超越咗中美洲，接近亞馬遜森林嘅一個地方咧，揾到一座係金字塔，即係話。實在太多個樹林同埋森林咧，係喺中美洲啦，同埋南美洲。佢話如果真係用人造衛星去 scan 曬所有嘅森林嘅話咧，可能而家揾到金字塔咧，佢哋估計可能係超過一千座。不過佢哋係唔敢去話俾人聽，我哋點樣去掘，因為 因為保護嗰個金字塔係好難啊！即係如果話一話咗俾你聽，咁而啲人去盜墓咪死又係嗰只啦嚇。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已經最新係已經 proof 咗，起碼有一個，因為有一隊 team 已經喺嗰度噶啦，即係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冇份啦嚇。 全部全部代表， 唉，即係除咗中國啊，中國對瑪雅文明係冇興趣嘅，唔知點解。咁就已經係去咗嗰座係南美洲森林裏邊嗰座金字塔。 咁瑪雅文明同我哋。即係秦始皇咁，有冇會有拉楞咧？ 啊，我真係覺得你好好嘅啫，問咗啲咁好嘅問題，因為咧，瑪雅民族咧同我哋漢人咧就冇乜關係。 嗯， 不過咧， 同個秦生有關係。 同咩？ 同阿秦有啲。 唔係，就係同 我俾啲煙你，你俾啲咩？嗰啲係嘛？ 同我哋一個少數民族咧係好有關係。 嗯， 呢個少數民族咧就係我成個中國裏邊咧最中意嗰個少數民族。 就西藏嗰啲少。 唔係，係一個叫彝族。一個彝族好難寫嗰個彝族嚟 嘅， 彝族， 一個彝族係喺雲南嘅西北邊同埋呢個四川嘅南邊。成個彝族咧，因為我去過幾次彝族嘅地方去做 research 啦，去探嗰啲人啦，睇過佢哋博物館啦。有兩樣嘢好有趣嘅，彝族呢個民族咧喺中國已經係好多千年嘅啦，即係同漢族係共存咗好多千年，不過佢哋喺南部度生活嘅，而佢哋咧有一種文字嘅。即係嗰啲文字咧，係佢哋已經用咗幾千年嘅。而如果你擺喺上台，擺嗰扎字喺度嘅時候咧，同一啲外星文字係一模一樣嘅符號啦、圓形啦、閃電啦、勾啦，係啊。 但係中國 少數民族用咗幾千年嘅彝族文，而彝族文咧，甚至已經咧係喺電腦上面而家可以用埋添嘅，因為係太似 有呢個方式， 有呢、這個有嘅做曬啦。因為佢已經係似，因為佢似宇宙文字。 嗯， 但係你而家去到啲彝族嘅話咧，你見到佢哋一個好落後嘅民族。 但 係 邊個話嗰啲係宇宙文字啫？邊個？唔係， 因為嗰、那個唔係佢冇話嗰個係宇宙文字，即係嗰個樣啊， 哦、 即係嗰個全部啲符號啊、標誌啊、星星啊，就唔係我哋而家講嗰啲少數民族嗰啲渣嗰啲少數民族嗰啲字，而係已經佢哋用咗幾千年，係一套系列 系統嘅 一個系統嘅。而嗰陣時最有趣就係而家咧，好似變咗佢哋係原始民族啦，即係而家講緊啦。但佢哋咧，原來嗰陣時我去到西昌發射站嗰邊，都係講緊彝族嗰度，都係嗰度係居住嘅。佢哋每年咧都有個大型嘅慶節咧，就係舉行嘅。每一年係每一個區、每一個地方嘅彝族嘅村都會舉行嘅，就係紀念佢哋祖先嘅。咁佢哋點紀念個祖先咧？就頭戴咗一個草做嘅笠帽，之後咧就起咗一個火箭台。 哦， 之後咧就搭咗 扮星空， 係啦。之後咧就係一個用草砌成嘅三角形嘅火箭咧，就擺喺個台上咧就燒，象徵火箭升空。但呢個儀式咧，佢係做咗三千幾四千年。呢個係我哋中國嘅彝族啊嚇。 唔使再講，我相信係有外星生物嘅，唔使再證實俾我。 之後咧，仲要點咧？仲要係又係今年嘅事啊！我好開心，今年發生好多事，就係咧。彝族咧，彝族咧唔係我發生嘅，不過彝族咧佢係中國所有除了漢族有月曆和日曆之外呢，彝族是唯一一個少數民族有月曆， 都有的。 而他們今年在彝族的遺跡裡面發掘出來的古墓呢，已經找到一個是跟瑪雅民族一樣用13個月的太陽月曆， 哇， 是石刻來的。而我們是講我們的少數民族彝族和瑪雅民族那個是一樣， 我諗即係佢哋都可能知道咗九大行星幾時，即係會九星連珠啊，或者 佢 哋都可能計到。 其實 嗱，如果照我所知，因為佢哋有幾個嘅， 即係彝族係咪而家仲係依然在， 依然仲用緊嗰啲星球文字，依然 佢哋、哦、仍然用 緊 嗰只文字， 講緊佢哋自己嘅話。佢哋有幾篇嘅，佢哋有嗰啲叫做佢哋自己嘅創世記，用嗰啲文字自己寫嘅。同埋有啲嘅經典故事咧，你直情睇完你就覺得哇，直情好似係宇宙降臨大傳說嗰啲咧。咁但係佢哋世世代代已經傳說咗咁耐，但係佢哋冇正正式式講緊啲星體嘅嘢，不過佢哋有觀星，佢哋有星象記錄，就冇瑪雅咁誇張。但係佢哋咧都係有。咁其實呢兩邊嘅民族究竟係咪有聯繫咧？而家嘅大陸考古專家咧就係研究緊彝族啦，佢哋就冇研究瑪雅 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係 即 係 分頭啊嘛，你哋研究瑪雅咁，我哋咪 因為佢哋冇份啊嘛，瑪雅咁佢研究 係啊，冇錯。 第時你都要需要我哋嘅彝族嘅資料去嚇， 咁我賣俾你咯。 我覺得咁係啱嘅， 啱㗎，即係分頭行事啊嘛。 Globalization 啊嘛， 第時即係我哋即係得翻人類呢一種物體咧，就唔會係黑人、白人或者黃人咁樣嘅。 男人男种人， 即真系人类咯。 嗯，我希望系啦。不过人类系好中意自相毁灭。 唔系咁，你话头先都讲啦，你话喺个森林度，如果你一讲个消息出嚟，可能已经有人去盗墓。 冇错， 即系始终会有啲即系啲坏苹果喺度，即系仍然都有啲咁嘅人系想用呢啲嘢嚟发财啊，或者系即系赚钱，唔理其他人，或者唔根本佢哋都唔会理我哋嘅地球嘅后代会唔会知道一啲文明或者咁。完全唔关事，佢就系想买个 VCD， 系咪先？即系可能就想买啲无聊嘢，买个 LV 袋咁，你唔知点系嘛？ 不过咧，呢个即系玛雅嘅民族啦，其实你话即系我哋即系人类唔系知道好耐啦。咁其实啲考古学家系咪继续仲喺度挖紧？ 继续挖紧， 佢哋会唔会再公布咧？其实 继续去解紧嗰、那个嗰、那个文字究竟系点样？因为咧。講翻咧，雖然咧嚇，大家都對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嚇之前有啲嚇微言啊嚇，對於嗰單嘢，但係咧佢哋嚟緊有套應該新嘅，係講瑪雅民族新嗰套喎，即係我知阿彭尼睇咗嗰套應該係舊 睇咗嗰套林仔， 嗰個應該舊嗰套嚟嘅，新嗰套喎講緊 新嗰套未 新嗰套，因為點解咧？佢係幾個月前咧南美洲打風啊，咁打風嘅時候咧就吹爛咗幾個山坡嘅，吹爛咗幾個山坡嘅時候咧嗱，所以我覺得瑪雅民族係好有靈性嘅，咁巧俾個考古學家行過，咦個山坡冧咗喎，裝下先，誒。點解個山坡下面有幾條樓梯？幾條樓梯下面全部寫住瑪雅文字。而家咧嚇係啊，係打風吹爛咗個山坡。 呢啲係特登發生俾你睇。 真係天網恢恢。 咁而家 National Geographic 咧就係長住 又封鎖咗， 封鎖咗 又準備賣呢個。 唔係，咁人哋而家拍緊解緊，咁又解佢哋有部分就咁解嘅，就話而家睇到啲文字咧就講緊好似當年咧係有兩派。嘅瑪雅民族咧，好似打過一場仗，咁而家咧就開始研究緊一個新嘅瑪雅嘅民族。但係而家咧就係嗰個山坡咧開始要掘翻出嚟咧，佢話可能裏邊掘下咧，應該係有一個廟嘅。咁裏邊又仲有幾多，仲有幾多金字塔，或者仲有幾多座廟，係仲要打風先冧先見到咧？我諗有排。我哋有生之年點樣掘掘？ 即係又唔會無端端吹啦嘛，拉登匿埋嗰個山喎， 係咯，佢吹咗嗰個山 啦，都幫手啦。 所以你話咧？ 真系天网恢恢嘅嘢，我 哋等紧2012年10月22号，可唔可以喺香港做冬啊？ 咁嗰个2012年嗰个圣诞节唔好挂灯嗰啲嘢啦，低调啲， 做晒冬咯， 做提早做咯， 提早做冬， 提早做冬。 如果过咗冇事嘅，咪 早就全港放假两个礼拜啦，大家一齐静待呢一个历史性嘅时刻，睇下究竟有冇？ 我觉得唔会 嘅。我惊之前嗰两个礼拜嘅超级市场已经俾人哋抢晒粮啦。 咁啊系，即系一阵饥荒咁样，大家都惊。其实大家都惊都冇用噶啦，我哋都系同一笪地方，你惊都冇用，你抢晒粮冇用，你冇机会食，冇用噶啦。知唔知啊？ 即系坐定啲唔使钱噶啦，大佬。 唔系，但系咁紧张，唔使去排队噶，唔使六点钟起身排队，知唔知啊？冇用嘅， 唔系我惊我哋惊今日讲完咧，十年后嘅事，我唔惊听日有啲人已经去排队唔好啊。 听日咪啦，听日继续翻工，个股市又冧咩咩又咩咩又起，嗰度又起，咁嗰个一落机一翻嚟，第一样一开心机一听就是、今日有股市咩咩，哇又系嗰只，好惨啊真系。 咪十年后先放嗰啲即系股票咯， 系嗰啲八号仔 都系为咗钱嘅咋。喂，咁我哋 穿一蚊， 咁嗰啲米到时咪要炒咯。咁如果入定先咪炒咧，咩都系炒咁香港炒啦，咩都喂。炒啦，你炒埋都冇用，炒埋赚都冇用，因为你都会系同我哋同一遭遇， 可能 大家一齐。 你吓到啲人瞓着咁啊！ 醒晒啊！即刻， 听日继续翻工 ，OK， 继续做你做嘅嘢，系咁多。 如果你都一阵间吓到仲未瞓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今日我哋有好强劲嘅 CY， 好咁啊，下礼拜再见啦，阿云。 好。 系咁， 拜拜 ，Good night。